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。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三月踏青北海边，寻宝春印流如烟，欢迎你尝惊喜，坐轮椅下车闲谈，红杏枝头春意闹，梨花细雨连阴天，丫头屋里眨傻眼，轿子上方捋一圈，长亭外古道边，芳草碧连天，古城春风得意时，微光过半耳边。 87.6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，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，幸好我们还有电影，梦想与现实，傲慢与偏见，冷酷与温情，慈悲与怜悯，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。 今晚我们说电影， 摩天轮、变态杀人狂，还有划过城市夜空的那一道闪电，国产影片《心理罪之城市之光》的神秘就此揭开。这部影片是一部犯罪动作片，由徐纪周执导，邓超、阮经天、刘诗诗、文琪等主演，林嘉欣特别演出，郭京飞、雷米友情演出。这部影片改编自雷米系列犯罪小说《心理罪》最后一部《城市之光》，讲述了神探方木抓捕高智商变态杀人犯的故事。那么影片中神探方木与变态杀人狂是如何斗智斗勇的？那么最终方木又是如何破案的呢？大家晚上好，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我是殷超。今天我们在黄金强档单元一起来分享国产影片《心理罪之城市之光》。这部影片改编自雷米的犯罪小说《心理罪》系列小说的第四部《心理罪之城市之光》。2012年，徐纪周买下电影版权，2013年写完初稿之后，审查花了3年，至2016年期间一直在打磨剧本，前后写过13稿剧本。影片在警匪较量中传递了公安警察才是城市之光，照亮以暴制暴的人性黑暗。电影在呈现暴力犯罪的背后，也让我们了解对公众暴力的反思，同时也批判了现实生活中一些反社会人格、网络暴力、人情的冷漠。影片在2017年12月22日于中国内地上映，最终获得了 2.24 亿元人民币的票房，但是还是和影片制作方的期望相去甚远。一起来分享影片《心理罪之城市之光》。 时尚电影院线说了算， 话题谈资电影票房说了算， 热门佳作潮流新宠， 影展巨制再铸辉煌，黄金强大， 一起连环凶杀案掀起了城市的狂欢与躁动，数起案件中受害者都是遭受虐待致死，且充满仪式感。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，犯罪痕迹学专家警察米南打着手电来到废弃房屋的屋顶，也就是案发现场，再次勘查。突然，精通犯罪心理学的天才神探同事方木出现在他的面前，随后稍稍平复了心情的米南把一只永生花插在了窗框上。 我还担心雨水会把现场残留的证据给冲没了呢。永生花尊重死者，才能找到真相呢。 照着别动。 足迹啊， 照着别动。 我们之前勘察过现场，凭什么认定这是凶手留下的？ 只有这枚足迹是擦蹭型。擦蹭型足迹是因为有人脚底沾了水和地面擦蹭型的。案发之后脚底沾水的应该有三类人。第一类是报案的人，那小孩才五岁。第二类是警察，可警察见怪不怪了，就算脚底沾了湿液都懒得擦掉。 所以只会是凶手，他费这么大劲儿布置这样一个充满仪式感的现场，布置完成一定会驻足， 还会回来反复的看，回味他犯罪的成就感， 最后欣赏一下自己的作品。 不止一次。 一阵狗叫声打断了他俩的谈话，原来刑警队长杨学武也来到这里。在回去的车上，杨学武和方木分析起了案情。 我觉得其实水囊案和魏明君案是可以并案处理的。还记得几年前李毅那个失踪案吗？啊，有相似的地方，凶手都选择了这类民怨极高的对象动手。 一个除暴安良的大侠，你也想抓吗？ 除暴安良。 送方木到家，车里只剩下米南和杨学武。米南向杨学武问起了在方木家见过的女孩情况。 他家那小女孩哪来的？ 几年前李毅强奸幼女这个案子知道吧？ 当时挺轰动的。 我们抓李毅只用了一顿饭的功夫，可审他却耗了一年。受害人的父亲收了李家的钱，当场翻了供。 廖小凡就是那个受害人。李毅被放了之后，廖小凡的母亲就疯了，这孩子也得了抑郁症，小小年纪就自杀了两回。 老方就是这个时候提出要照顾他。 起先廖小凡是不同意的，后来老方跟他说等他长大了就跟他结婚。 挺可爱的。 李毅被释放一个月后在自己家门口失踪，没有任何线索，虽说没有直接的证据，可方木还是最大的嫌疑人。他受了不少打击，主动申请调离一线。 他的眼睛只有在现场的时候才是亮的。 好好一只狮子等猫给咬了。 两个案子都还没有头绪，可又有一个人被杀了。这个人因为乱停车堵住了消防通道，从而延误了救援，导致一个女人被大火烧死。而他被杀的方式和那个女人一模一样。在刑警队的案情分析会上，方木讲述了自己的分析。 本市人居住超过10年以上， 要不然怎么对犯罪现场会那么熟悉？所以对外来务工人员的调查可以挺准。荒郊野外不去，专挑人多的地方。每一位受害者都是处在风口浪尖的负面性的人物，而且每个人的死形式感都非常强。对于这个疯狂的家伙来说，这是一场游戏，一定会要吓死。一场脑洞大开的杀人秀。 犯罪目标是引起社会强烈反响的新闻事件当事人，地点会是在公开场合。为了追求更轰动的效应，手段一定会继续升级。 男性能自由地调配自己的时间，指甲修剪得很整齐，生活里穿衣服应该挺好看。如果和女孩在一块儿，应该还挺有礼貌。他心目中的高潮还没有到来。 通过对这几桩案件现场的仔细勘查比对，方木突然发现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自己。这一天杨学武来找方木。 方木，走吧。 上警校的时候你警号多少？ X01339， 我是 X99348， 巧合吧。 XCXJ09718425， 是廖亚凡被强奸案的相关卷宗答案的编号。 那车灯上那一组 96001，我高中的学号， 冲我来的。 他熟悉我的一切，现在留下的线索是让我去找他。 这时，一个轰动事件的发生，把方木他们的注意力吸引了过来。 小时前，某知名论坛内署名城市之光的网友发起了一篇名为《无良律师枉法陷害奇缘案您怎么看》的投票帖，瞬间回复已达万次。两个月前，一名67岁的胡姓老太乘坐208路公交汽车，在终点站下车时被人撞倒。女大学生齐媛用自己的手机拨打了120急救电话。一周后，齐媛接到胡老太儿子熊某的电话，要求齐媛赔偿胡老太的医疗费用，共计13万元。本月初，和平区人民法院民事一庭作出判决，齐媛承担40%的民事责任，判赔胡老太各种费用共计52000元。 因此，方木他们注意的就是这个案子为老太太做辩护的律师任川。 看看这张肉脸，狂傲。自负，杀一个代表上层势力的精英律师，比杀一个老太太更爽。 我要是凶手的话，我会更倾向他。 现在情况怎么样？ 各大论坛都有网友自行转发的投票帖，现在微博和朋友圈这种自媒体里到处都是。 太棒了， 保护任川，引他出来。 随即，律师任川被带到了刑警队监护起来。但是罪犯城市之光非常狡猾，是用调虎离山计把任川绑走并炸死了他。心情沉重的方木开始排查一切与自己有关的人员，最后他来到高中同学江亚的家里。 上来吧。最近好吗？ 你好。 地方小，随便坐。 啊，你媳妇儿？ 来到楼上，方木看到江亚的妻子微微躺在床上昏睡着。 睡？ 她这样多长时间？ 3年了，已经恢复得算不错了。 什么原因呢？ 长了个瘤，需要做手术。上了手术台之后，就再没醒过了。 医疗事故？ 医院不承认呢。到最后只说留院观察，出糗了，我们也付不起。 那你媳妇挺好的， 我相信有一天她会醒。 二宝是你们俩？ 有天晚上她在垃圾桶旁边看见个小孩在找吃的，就把她领了回来，还给她取了名字叫二宝。这么晚来找我，不是来听我诉苦的吧？ 啊，嗨，这不毕业10年了吗？然后非得让我拉着大家一块。 我一个戒毒生，没人会记得。 说什么呢？你忘了咱们那会儿打篮球？ 那个不是我，我从来没上过场。没事，我在学校太不起眼了，而你太耀眼了，不管是学习、运动、打架还是玩，你样样都好。直到你考上刑警学院，你都是我们大家的榜样。我也考过刑警学院，考过了，他在体检。 你为什么要当警察？ 因为你做了所有我想做却不敢做的事。我想成为你。 成为我？ 这么脏。 那不是你，你不应该是这种凡夫俗子。我还记得你当警察的理由， 警察就是照进这个城市的光，不管照到多黑暗的角落，都改变不了本质。 还有什么要问的吗？ 带着疑问，方木离开了江亚家。爆炸现场的分析出来了，在一个笔记本电脑碎片上，一个奇怪的掌纹引起了方木的注意，两个手指头是粘连在一起的。他记起来在江亚家见到的男孩二宝的手掌，于是刑警队赶到江亚家搜查，可是晚了一步，这里似乎被江亚整理过。最重要的是，二宝的手掌被严重烫伤，手上的表皮全部脱落，线索断了。警察局里，方木亲自审问江亚：“ 为什么选我？ 这几年你让我很失望。 你了解个屁呀！ 要不要赌？ 赌什么？ 我们是一样的人。 我没杀过人，他们有错，但不应该死。 如果你是被他们伤害的人呢？还会这么无所谓？比如这亚凡。”在那些缝隙里还有一大片弱肉强食的世界，有些人做了坏事，法律却拿他没办法。 你是说你吗？别急，我早晚会抓住你。 早晚呢？人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总爱说这种话，骗自己还有希望什么的。可现实是，一个人能有多少时间？ 我很年轻，而且我很有耐心。 那我们就赌，看是你的法律先抓到我，还是你先变成城市之光。 赌。 因为没有证据，江亚被释放了，方木踏上了寻找证据之路。他来到江亚的老家，发现了藏在地下室的雷管和一具已经死亡15年以上风干了的男尸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噩耗传来，他照顾的女孩廖亚凡被害。在现场，江亚突然出现并要自首，随即方木对他再次进行了审讯。 方木，我以为我们可以突出他。 你老婆行了， 报了警。其实 他一直是行的。 方木把笔记本电脑转向江亚，看着屏幕里已经清醒的妻子，江亚呆住了。 你什么时候醒的？ 我已经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是醒的了。那感觉好像我做了一个好长好长的梦，梦里有一个声音一直跟我说话。 我把那个虐待妈妈的家伙塞回去了，一丝不挂，蜷成一团。 我想要离开，我想要离开一个心里远远的。 我从他家出来的时候，我已经烧到他的眉毛了。你怎么又不理我了？你不爱听，我就不说了。 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，但是这样你变了，你变得让我害怕。 我们也很想知道，江亚，你是什么时候变成城市之光的？狗蛋儿，狗蛋儿。 方木叫着他的小名，这时的江亚已经接近崩溃。 狗蛋儿， 是你看见你妈妈的尸体的时候。还是你有力气有斧头砍向你爸。 他不是他。王警官，你在给我讲故事吗？故事永远都是故事，跟梦一样，都是胡思乱想，胡说八道，就跟植物人梦里说的。不能当作上法庭的证据。 最后方木他们设下巧计，诱导江亚再次作案。在一座废弃的厂房顶上，方木和江亚再次碰面。两个人经过一场惨烈而惊心动魄的格斗，江亚终于归案。 被告还有要陈述的吗？ 我输了，他才是照亮着城市的光。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。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，你有。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。记忆中的过往，幻想中的未来。今晚我们说电影，精彩上映。 好的，欢迎回来，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我是英超。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国产犯罪动作影片《心理罪之城市之光》。这部影片有很多花絮，特别有趣。在这部影片开拍之前呢，邓超也是提前进入刑警队去体验生活，为了拍好打戏呢，一直在不间断地做体能和动作训练。拍摄期间呢，邓超在无锡三个月经常失眠，经常一个人在房间里自言自语。而阮经天为了演好变态杀手，在戏外一直刻意和邓超保持距离，还拒绝了邓超的火锅邀约，这就是为了保持两个人在片中对立的气氛。这部影片除了惊险的剧情之外呢，另外一大看点就是结尾的彩蛋了。有观众说，这是他唯一一次看到 80% 的观众站在过道停下来，然后返回来看完才离场的。随着李健演唱的主题曲《城市之光》的歌声，字幕的一边出现了一幅幅人民警察坚守岗位、救助老百姓的温馨画面，让很多人潸然泪下。甚至还有错过片尾彩蛋的观众特意再次走进影院，就是为了补看这个令人感动的彩蛋。节目最后，我们一起来分享影片《心理罪之城市之光》的主题曲，由李健演唱的《城市之光》。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我是殷超，代表制作人小强，撰稿丁力，录音师乐乐，感谢各位收听，下期节目再会。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。 在这座城市中央，在那最高的地方，据说是他的灵魂在深夜闪闪发亮，没什么能够隐藏，甚至是你我情长，分辨是非，还有邪恶和善良。当那乌云遮挡月光，城市之光更明亮，它阻挡着黑